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59回，谢之芳在家中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，直到第二天朝会方才换上官服，坐了软轿，慢吞吞地往宫里去。他是有功之臣，为表器重，季温成从御座上走下，亲自相迎，又免了他跪拜之礼，着小太监搬来座椅请他入座。这是逾越规制的殊荣，极力推辞坚持不受才是为人臣子的本分。然而谢之芳竟然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了下去，慢悠悠理了理绣着麒麟的衣袍下摆，态度几分傲慢。 多谢陛下厚爱，臣这一路鞍马劳顿，身子正有些不爽利，不怕陛下笑话，若不是心心念念着进宫复命，靠最后一口真气撑着，今天早上险些起不来床。 莫说战报里未曾提及他受什么伤，但看他现在行动如常，声音有中气十足，便知不过是些托辞。季文成一口气堵在胸腔里，上不去下不来，沉默片刻方道： 爱卿这一向辛苦，本该多歇息几日，是朕考虑不周了。 君臣俩你一言我一语的打着太极，面上是君有成功，底下却暗流涌动，透着前所未有的生分和疏离。直到散朝，谢之芳都没有表示上交虎符的意思。碍着宽和大度的名声，季文成也不好开口，只得放人出宫。当天夜里，他在皇后宫中哭坐了半宿，方才勉强睡下。皇帝耐得住性子，有些人却耐不住了。三日之后，锦衣卫接到密报，于五王爷所居的正房中搜检出一件明黄色的龙袍，并一方即可乱真的传国玉玺。五王爷和一众妃子儿女们吓得面无人色，跪地直呼冤枉。然而证据确凿，无可推诿，涉事人等当晚便下了诏狱。那些个为五王爷马首是瞻的宗亲老臣们，犹如树倒猢狲散，一夜之间变成一盘散沙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。季文成看着锦衣卫统领递上来的折子，脸色越发难看。齐元娘不敢干涉朝政，然而这皇族之事还是能够谈论一二的。他捧了一盏热茶，小心翼翼递到季文成手中，轻声道： 臣妾说句不当说的话，五皇叔有狼子野心，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，着实可气可恨。无论国法还是家规，都没有轻饶他的道理。臣妾知道你心存仁爱，有好生之德，然而为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伤怀，实在不值。 你不明白。 季温成见他一双眸子黑白分明，盛着纯粹的关心和仰慕，心下软了软，倒难得地吐露几句真心话。 皇叔私底下确实做了许多荒唐事，中饱私囊，卖官避爵，广结党羽，私吞田地，不过他还没胆子篡位谋反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真的生了这种心思，也该慎之又慎，又怎么会如此轻易地走漏风声？ 您是说五皇叔是被人陷害的？ 齐元娘惊讶地捂住口，压低了声音道：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 季文成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： 哼，无论是真谋反还是假谋反，无论幕后之人到底抱着怎样的目的，如你方才所说，为皇权计，为江山计，我也只能按律法定皇叔的罪。 他这个皇位还没坐稳，若是被区区一个皇叔明目张胆地踩在头顶撒野，还有什么君王的威信可言？还怎么服众啊？ 我不是下不去手，事实上 以皇叔的所作所为，早晚也是要下诏狱的。 他抿了抿嘴唇，低头喝了一口凉透的茶水，神色晦暗不明，说的话也暧昧模糊。 可是不该是现在，太快了。 武王爷仗着辈分和党羽，自成一派，权势滔天，对他多有不敬，自己不好拿长辈开刀，只能采取迂回手段。因此他苦心积虑地为谢之芳创造立功机会，亲手扶植对方成为锐气十足的新势力，将朝局维持在微妙的平衡状态，以借此稳住自己的地位，逐步建立独属于君王的威信。在他原本的设想中，待到几年之后他坐稳了皇位，自可找个契机通过谢之芳之手将武王爷一派连根拔起，肃清朝野，还百姓一个盛世气象。自然朝局中少不了争斗，到时候他会继续物色新的目标慢慢培养。而被忌惮、被提防、被当作国之蠹虫的人，或许会变成谢之芳自己。帝王制衡之道本该如此，不是吗？然而谢之芳大破蛮夷的胜利来得太过突然，声望高涨，一呼百应，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武皇叔又太蠢太不堪一击，就这么着了道，铁证如山，他连个从中转还的机会都没有。亲手养成的猛虎成为心头大患，怎么能不叫他胆战心惊，后悔莫及。第二日，纪文成下旨将武王爷圈禁，妃子儿女们则贬为庶人，逐出王府。至于那位曾经对谢之真图谋不轨的纪思明，数月之后被人引诱着欠下巨额赌债，无力偿还，淹了命根子不说，还被几个乞丐捡去，在大通铺上靠着出卖色相混几口饭吃，其中可笑可叹，根本无人在意。接下来的几夜，纪文成辗转难眠，但凡合上眼睛便会梦见自己身首异处的惨状。素来温和的帝王难得的发了脾气，将没有眼色凑过来邀宠的珍妃贬为昭仪，在齐元娘精心准备的家宴上板着一张面孔，心神不宁。谢之芳一日不交虎符，一日便手握兵权，以他的身手和收复人心的本事，带领兵马封锁宫门，弑君篡位，犹如探囊取物。纪文成至今仍清晰地记得，宫变那日他双剑齐发，一剑救自己于危难，另一剑自纪文景眉心穿过，迸射了一地白花花的脑浆，出手何等狠辣，行事何等无情。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纪文成咬了咬牙，以论功行赏为由召谢之芳入宫。眼看谢之芳高束紫金冠，身着紫蟒袍，跪得懒散傲慢，身边的名禄不等他发话，便殷勤地搬来八仙椅。纪文成更胜忌惮，强压着惧意寒暄道， 多日不见，爱卿的身子可好些了？ 多谢陛下关心，微臣已然将养得差不多了。 谢之芳大马金刀地坐在椅子里，斜睨明黄色的圣旨。纪文成挥了挥手，明禄立刻便清了清嗓子，打开圣旨，连念了数道封赏。左不过是些珍奇异宝、黄金白银，并无甚稀罕之处，甚至于比起谢之芳立下的功劳，显得颇为寒酸。也不怪纪文成牵令，实在是谢之芳功高震主，封无可封了。听完旨意，他唇角微勾，眼底却毫无笑意。纪文成站在高台之上，和他两相对峙，背在身后的手心出了一层密密的冷汗，强撑着挺直腰杆，一言不发。良久，谢之芳跪地谢恩，声音中带着微妙的讥讽，端的是胆大包天。 陛下的赏赐太重，微臣愧不敢受。 纪文成深吸一口气，硬着头皮道， 这是爱卿应得的，何须如此自谦。 眼看他手捧圣旨打算告退，纪文成忍不住出声叫他， 爱卿是不是忘了什么事？ 什么？ 谢之芳回头装傻，和纪温成大眼瞪小眼看了半天，方才自官服袖中摸出一枚虎符，隔空掷向明露。明露手忙脚乱地接住，吓得出了一头的汗。眼见谢之芳头也不回地离开，对纪温成道： 陛下，周将军他是不是对这道赏赐有所不满啊？ 他何止是对赏赐不满，明明是对朕不满。 纪温成没有错过谢之芳临走时的那一记嘲讽的眼神，心中火气直往上拱，脑袋抓起案上花瓶狠狠往殿前的金砖上砸去，只听砰的一声，碎瓷洒了一地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